就是说当时这个婆罗门女那么成佛了，他们即刻呢就回家了，回到他屋企。那么回到他屋企呢，他们因为怀念他这个母亲之故，所以他就端身正坐，这个口呢就念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名号。咁啊，佢呢个身咧，亦都思维咧佛嘅慈容。咁啊，经过几耐时间咧，只系一日一夜，个不见自身就到一海边，皮水涌金啊，多诸恶兽，尽复贴身，飞走海上，东西驰逐。见诸男子女人八千万数，就出没海中，肥诸恶兽争取食价。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由于咁啊，婆罗门女咁啊，端坐念佛号之故啊，佢就忽然之间咧，佢就见到自己呢个身体就到一个海边，呢个海边咧。属于地狱的热海，不其海地涌忽啊！咁啊，嗰啲水咧就系咧涌起，好似水滚咁嘅。咁啊，水滚嗰啲水咧系涌起嚟噶嘛。咁家见到呢个热海嗰啲水咧，亦好似水滚咁咧，系涌起嚟嘅。我话譬如水嚟涌忽，就多诸恶兽在呢个海里边有好多嗰啲恶嘅。狗兽得尽复贴身啊！咁呢啲恶兽咧，唔系肉体啊，系属于咧以铁就为身嘅，所以话贴身。佢就飞走海上喎，佢能够可以响呢个海上边咧走来走去啊，所以话东西就持续，东边赶到西边，西边赶到东边啦。一东边一西，或西到东咧，或持续往来。就见诸男子女人，咁佢就见到好多在呢个热海里边受苦嘅男子，或者受苦嘅女人，都百千万数啊！佢呢个数目咧，如百如千如万咁样，就好多啦。佢话出没海中啊！或者浮出呢个海面，咁你佢就出；或者嗰啲受罪嘅男子女人咧，沉没于呢个海中，咁就名为嘅沉没，合埋佢就出没海中。咁啊，被诸恶兽啊争取食杂，亦都解释咧点解八千万数咁多受苦嘅男子女人啊，响呢个海中出没咧？就因为他被这个热海那些贴身的恶兽去追逐争执来到食啖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要在这个热海之中来到逃避，忽然之间浮出海面，忽然之间沉于水底，那到处奔走了。我又见夜叉就奇形各异啊，或多手多眼，多头就多足，口牙外出就令人如电，驱诸罪人，使尽恶兽。咁同时咧，佢又见到好多嗰啲夜叉仔，佢嘅形状咧各各唔同，总之就凶神恶煞，就好难睇嘅。咁啊，点样唔同化咧？或者有啲好多隻手嘅，或者有啲咧系好多对眼嘅，咁佢多手多眼；或者有啲就好多个头嘅，咁啊佢就多头；有啲就好多只脚嘅喎，咁啊佢就多足。但系同一个形状咧，佢话口牙就外出啊，佢呢个口嗰啲牙咧，人啊。都是向外边露出，咁啊个啲牙就好利嘅喎， 個令人的語義嘛，所有嗰啲各式各樣唔同嘅夜叉鬼，嗰啲牙都向外邊露出，但係嗰啲牙個鋒利程度咧，好似嗰啲劍咁鋒利嘅。佢就驅諸罪人，就使盡惡獸啊！咁啊，呢啲夜叉鬼咧，佢趕嗰啲受罪嘅男子女人咧，去接近嗰啲惡獸，咁就俾嗰啲惡獸去食佢啦，咬佢啦。個國字就各國投足相就，欺形萬類，就不敢搞事啊！同時咧，嗰啲夜叉鬼咧，佢自己咧亦都親手去捉嗰啲受罪嘅男子女人嘅手，咁就佢就放，咁啊放咧就即係咧嗰啲夜叉用佢嗰啲手啊，嚟到佢抓住嗰啲受罪嘅男子女人，將佢哋撕開或者咧截斷個頭。捉的雙袖啊，或者咧扭佢個頭，或者截佢個腳，就奇形萬類啊！佢見到嗰啲夜叉鬼，以共所有嗰啲惡獸，咁啊食嗰啲罪人，嗰啲夜叉鬼咧，佢截嗰啲罪人嘅頭足，嗰種嘅形狀咧。是奇形百怪啊，如同千万类咁多种啊，咁啊不敢久视，令人睇到咧个心咧好害怕，或者咧系个心里边咧好难过，所以不敢久视。不时婆罗门女见殿佛亦孤得自然无惧啊，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显示个念佛嘅人咧唔怕。嗰啲部位嘅境界，所説明當時婆羅門女，佢雖見到啊呢種咁樣咁難睇、咁恐怖嘅境界，由於佢端坐正念，國家定自在如來名號之故啊，佢嘅心咧係坦坦然然、蕩蕩然啊，平平安安咁咧。一啲個恐懼心都冇，佢有一鬼王就名曰老督，狠手來迎百姓女人嘅善哉菩薩都何緣來此呢？咁啊，當時有鬼王，佢個名咧叫做無毒啊。咁啊，無毒咧就説明嗰啲鬼咧都唔係一定係惡嘅喎，嗰啲惡鬼咧就屬於。專門對付嗰啲惡人，咁啊！但係如果遇到嗰啲慈業心嘅人啊，遇到嗰啲好人啊，嗰啲柔和善良嘅人咧，咁啊，亦都多嗰啲善鬼嘅喎，嗰啲鬼就唔一定惡嘅，亦都有好多嗰啲善鬼，所以個心無毒啊，專門咧係幫助啊嗰啲所謂咧正人。君子的众生，咁啊说佢话叫无国，佢就恳手来迎啊，咁佢点个头，或者咧系敬礼啊来迎呢个婆罗门女，因为婆罗门女啊，咁啊佢翻到屋企之后，咁啊一心静坐啊，咁啊念国花定自在王如来。咁樣然後先至來到呢個熱海之邊咧，見到啊好多嗰啲罪人啊，俾嗰啲惡獸來到個食大，俾呢個夜叉嚟到驅逐，所以正在嗰個時候咧，咁呢個無毒鬼王佢就來迎接佢，同佢講啊，佢話善哉個菩薩啊，佢話你真啊好啦大菩薩，你何緣來此啊？你究竟是以乜嘢嘅缘故啊？你来到我哋呢个地狱之中，呢、这个热海之中啊，呢、这个恶趣之地呢？你点解会来到呢个地方呢？不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：这此事何处啊？咁婆罗门女见到呢个鬼王问佢话： 咁佢哋反而問翻呢個鬼王個喂，鬼王啊，呢是咩地方啊？咁啊，點解咧咁多嗰啲罪人啊，響住嚟受罪咧？點解咁多惡獸啊，去食啖嗰啲罪人啊，嗰啲夜餐啊，去趕嗰啲罪人去受罪咧？咁啊，原真呢處係乜嘢個地方嚟啊？咁無毒答藥。当时呢个无毒鬼王嘅答复呢个婆罗门女讲啊，佢话此事大铁离山系西面嘅第一重海，咁啊大铁离山咧，咁啊印度话佢就道加罗啊，中国话佢就铁围，在呢个起世经里边讲咧，咁啊我哋呢个四大部洲呢、这个当中有个山叫做须弥山。高以半阔都是八万四千由旬，在这个四须弥山之外有这个七重金山，它的高度和这个阔度呢都是按其次第呢慢慢呢减一半。那么第八个名为的慈地山，那么它的高广阔呢有625由旬，外边有个大咸水海，咁啊中环322000由旬，咁啊在呢个咸水海嘅当中咧，咁啊亦有啊呢个四大洲，咁啊除咗呢八个山之外，即系除咗七金山同埋慈地山。咁啊，第九咧就嗰只铁围山啊，高同埋广阔有312由旬。咁啊，其中第一重海就系在呢个西面，咁就叫做大铁围山。呢个西面咧，第一重海即系地狱之处。佢话圣女就问曰：我闻铁围之内。地獄之中就事事實實，咁啊婆羅門你問呢個鬼王，佢話我聽見人講呢個鐵圍之內啊，呢個地獄咧就響嗰處，等於話呢個地獄啊響呢個鐵圍山之內。咁啊雖然聽人哋咁樣講，究竟呢件事案啊係唔係真實嘅咧？咁啊無毒答曰：實有地獄啊！此一句經文咧。亦都好重要啊，因为地藏经咧就提倡孝道啊，而地藏菩萨以孝灵于时，地藏菩萨因中发愿，要众生道尽，方正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嘅孝心咧，唔系话单系孝自己个父母啊。亦都孝顺一切众生啊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平等嘅佛性啊。既然一切众生最深种堕于地狱，所以地藏菩萨咧就以呢个平等嘅慈悲心孝顺一切人，咁啊救度一切众生。咁啊反过嚟讲咧，就当然啦，就唔希望任何一个人咧不孝父母。不希望任何人做罪孽，因为若成发心度众生，孝顺一切众生，你可以成就菩萨道啊！这个亦都是事实。若是不孝父母，五逆十恶啊，毁谤三宝，邪知邪见呢，那么一定是堕落，所以话实。有地獄啊！呢、这個唔係話講笑啊，而係實實在在有地獄啊！好似我哋呢個人間任何一個社會，如果你係正人君子、奉公守法啊，你雖然話有監獄啊，我固然未睇過，亦都咧未入過，有啲連地獄、連呢個監獄響邊一個方向啊都唔知道。等于话与我无关，我当佢完全冇呢件事喎。但系如果你犯咗法律，咁就冇得倾啦。 就按你所犯的罪啊轻重啊，而判你入狱的时间长短。咁啊，到嗰阵时咧，就实实在在系有监狱啊，一啲度假。咁啊，我哋冇犯罪嘅人咧，我哋根本就唔讨论呢啲问题，我哋根本就唔知道乜嘢叫做监狱啊。因为与我无关，我系正人君子、守法之人。我哋学佛嘅人，所谓天堂地狱啊，都亦复如是啊。你如果信佛，或者出家受戒，一心修行，咁你哋一定咧上升天堂，就上升佛国啊。咁若是话你信佛之后，或者出家之后，咁啊唔依呢个佛法嘅修行啊，咁啊所谓如是嘅业因，咁啊亦都受呢个如是嘅地狱果报啊，咁啊亦都系事实啊。好似一只手掌啊，例如我哋右手掌，佢哋一伸出去，你个手掌扑低啊，亦都系你呢个手掌啊。你将呢个手掌反转嚟向上，咁啊亦系你呢只手喎。唔系别人的手啊，所以呢个手掌扑低就系代表下堕啊。呢个手掌反转嚟向上，咁就代表上升啊。呢个手掌咧就代表我哋呢个人呢个一念心性啊。手掌扑低向上不离一手啊，我哋下堕地狱。或者上生天堂佛国都不离我哋现前一念心啊！我哋一念心向善，广修六道万行，我哋一定种下呢个上生天堂佛国之因啊！日后就可以上生天堂佛国。若是我哋一念不孝父母，不孝三宝啊，专门一邪知邪见。咁就变成种下呢下堕地狱之因，日后就会感到受呢个地狱之苦。咁啊，所以天堂系实有啊，地狱都亦系事实。所以现在呢个婆罗门女问呢个鬼王，佢话我闻天为之内，地狱在中，此事系真唔真呢？无毒鬼王同佢讲，佢话实有地狱啊。咁啊，圣女问鬼王曰：我今为何就得到欲果呢？咁啊，通常讲咧，咁啊，你犯咗呢个恶业，咁啊，等于话做咗毁谤三宝、邪知邪见、不孝父母，咁啊堕地狱啦。咁啊，但呢个婆罗门呢个自问咧，佢亦都冇毁谤三宝。佢系诚心诚意尊敬三宝添，啊佢亦都冇毁谤父母、不孝父母之罪啊！佢仲反而咧常常咧劝佢个母亲信佛，孝顺佢个母亲，佢仲要超度佢个母亲添。咁啊，然之后我点解会到到呢个地狱嘅地方咧？所以冇读答啊！佢话若虽若非威神，就即需业力啊！非此而事，终不能到。我无毒咧答复佢，佢话圣女啊，佢若非威神，等于话一定咧要仗呢个佛嘅威德神力。假如唔系仗佛嘅威德神力加被，等于话你念佛，你一心端坐啊，念个国家定自在王如来名号。坐得正，咁啊身业恭敬，口念得虔诚，就口业恭敬啊。咁你一心作伴啊，咁啊一心一意啊，无有散念。咁你三业虔诚，念佛祈求佛加被，咁啊当然佛嘅威德神力加被你啊。你来到呢次揾你个母亲啦、啊。佢话若非威神，假使唔系佛嘅威神。加被咧，你唔会到呢时，咁就即需业力啦。而 如果不是由佛的威神加庇呢，怎可以做回这次呢？那么肯定呢，你做了这个三恶口，做这个恶口两舌妄语咒骂诽谤，这个口做了罪孽，你这个身啊做了这个杀盗淫，你这个心呢起了这个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妄高种种的烦恼。那么由于身口意三业都清净啊，造下这个恶因，那你一定呢就要到这个地方等这个堕地的受苦啦。所以无毒呢鬼王的八方这个圣女，我一系你的邪佛的威德神力，你可以到这个地狱的地方；第一系咧，你自己做咗啊呢个三业嘅过恶，咁你一定要堕于呢个地狱。除咗呢两样咧，冇第三者嘅理由可以到呢个地方啦。不圣女就问：此水何源？都疑乃涌不？多诸罪人就合以恶受啊！咁啊，当时呢个婆罗门，你又问呢个无毒鬼王咯？佢话鬼王，佢沿着呢处嘅海水，以何嘅因缘之故啊？佢常常涌起啊，好似水滚咁嘅形状。而且里面仲有好多嗰啲男子女人嘅犯罪者，或者出于呢个海面，或者沉落于呢个海底，以及啊有好多种嘅奇形怪状嘅恶兽啊嚟到食啖佢哋啦。究竟系乜嘢嘅缘故啊？咁无毒答曰：此言佛系造恶众生生死之者。咁当时呢个无毒呢就答复呢个婆罗门佢讲啊，佢话呢种呢就系、呢个言佛提舟。咁啊南言佛提舟呢，咁啊中国话佢就圣金舟啊，本来呢个言佛系一种果树嚟嘅。咁佢啲果熟咗咧，佢流出嚟嗰啲汁啊，系黄金色。咁啊，即使咧流到边一处，等于话即使流到落个海嗰处，佢所流到嘅地方啊，都变成黄金色嘅。咁啊，而且嗰啲颜色咧，仲胜过呢个人间嘅真真正正嘅黄金色，所以名为佢哋圣金。咁啊，印度话嘅南阎浮提啊，系四大洲中咧，其中咧南阎之一洲。佢话造恶众生有好多呢个造罪孽嘅众生，佢亲死之人，咁啊佢呢个母亲咧，或者个父亲佢死咗嘅，咁啊经四十九日就无人祭祀。为作功德就救佛苦难，这个是第一种。咁啊，说明咧，这个信佛者死咗之后啊，你要七四十九日咧为佢做事嘅理由，即系话咧，如果有边一个人佢呢个亲死咗之后啊，咁啊，边个四十九日咁啊，即系七七啦。由佢死嗰日计，每一个七，咁啊经过七个七，咁啊四十九人，在呢七个七四十九人当中啊，佢冇人咧计持，即系冇一个人咧继续为佢做呢个功德法事嚟到救拔佢个苦难。咁啊，从呢一段经文讲咧，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啊，信佛者呢个死咗之后，咁啊最好咧，就在四十九日之内啊，你最好就同佢念佛。咁啊，如果请唔到人拜忏啊，或者做其他嘅法事啊， 咁自己又唔識，咁啊點咧？你最好就念佛，咁啊念佛應該會啦，唔使學噶啦。你甚至無念啊，所謂七音佛、四音佛，你都唔會念啊，連音聲都唔會嘅。你就係咁老老實實啦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所謂六字洪名啊，你對住個死者。下葬之後啊，你就對住佢呢個神位啊，你就一句一句咁啊，老老實實咁啊同佢念，咁啊應該係人都識噶啦。咁啊呢個你最起碼嘅條件啊，你可以做得做啊。咁啊除咗念佛之外，或者嗰個地方你可以請到法師為佢念其他嘅經典，或者拜種種嘅參儀鬼。咁啊都可以，咁啊总唔知在呢个七七四十九日之内，咁你要为呢个死者咧，咁啊多作佛事啊，咁啊最好咧四十九日日日都做足，啊不然嘅话咧，你每一个七咧，你都要做。咁啊现在问呢个死咗嘅人，佢个后人嘅子孙啊？冇个人咧为佢做功德，咁啊变咗佢一生人所做嗰啲罪孽咧，就冇法子救佛咯。咁啊，佢个罪孽之因无法子救佛，由罪孽因感受啲罪孽苦果啊，当然就堕于呢个恶道中，你就受苦受难啦。所以话无人计自度为作功德。救佛咧，佢呢个苦难呢、这个第一种。嗱，咁啊第二种咧，咁啊生时又无善因，咁啊呢个死者呢个死后，咁啊固然冇人在呢个四十九日之中为做功德，但系嘅生时都又无善因，佢在生咧，佢自己又唔修行。咁佢又唔诵经，又唔拜佛，佢又唔念佛啊，一点嘅善根功德都冇。嗱，咁啊呢一句经文，我哋连接上面嘅一段咧，你就要知道啊，一个真正学佛人就要靠自己。咁啊，如果你自己生前乜嘢功德法事都唔做，又唔念佛，又唔诵经，咁啊，总之一切嘅善因都唔做。咁你如啱死咗之後，你嗰啲後代嘅子孫啊，咁啊或者佢冇咁嘅能力為你做，啊或者佢哋唔識得做，啊或者佢有能力，但係佢亦都唔同你做，咁啊變成咧你自己啊一啲善根都冇，咁啊日後你受好多嘅苦難，所以我哋應該咧要自己生時。咁啊，有一口氣，要多念幾句佛啊，要多诵幾部經啊。咁啊，日後有人為你做功德，係一件大好事啊。咁啊，即使冇啦，咁你自己再生曾經種下好多嘅善因咧，以此嘅善因都感到生於呢個善處啊，就唔會再墮落。所以話生前。既无善因咧，就当具本业所感地狱啦。咁啊，根据佢咧生前无善因，就当然系有呢个恶因啦，有呢个恶业啦。咁啊，现在根据佢呢个恶业，你就判佢所感嘅地狱受苦，佢话自然就先到此海啊。咁就自自然然咧，先先咧要渡过呢个业海，里边咧系有好多嗰啲恶兽对佢食诈，亦都有好多嗰啲夜叉鬼咧驱逐佢，俾佢啲恶兽咧嚟到食诈。个海东十万由长，又有一海。苦嘅鬼子，咁呢个鬼王讲啊，佢话呢个海咧都唔算系最苦啊。佢话在呢个海向东行十万由长咁远啊，又有一个海 佢嗰啲痛苦啊，比呢个海咧一仲要加倍。佢话比海之功，你又有一海，其苦复倍啊！咁佢话第二个海，再去第三个海，佢呢个痛苦啊，仲要比第二个海咧加倍加倍啊！佢话三业恶因嘅之所招感，即系身口意，咁就三业啦。所以所感呢个业海咧，亦都有三个啊。第一系现在自己呢一个海东十万游巡，又有一个就名为第二个啊。啊，比海之东又有一海啊。就名为第三海，所以三业恶因啊所招感咧，就系在呢个三个业海里边受呢个种种嘅地狱嘅苦报。佢话譬如处事啊，咁啊呢一处咧就系啦。个圣女啲就问鬼王无毒药，个地狱就何在咧？咁当时呢个婆罗门，你就问呢个鬼王，虽然你讲出呢三个业海系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啊，咁样原则呢个地狱究竟系边处？个无毒答曰：话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啊，个皮数百千，各国之别，佢话在呢个三个海之内咧，根本。自身的本身就是个大地狱，但里面啊这个数目呢就是很多的，有八千咁多唔同。所谓大者就具有十八，咁我哋通常讲啊，堕呢个十八地狱咧系最深嘅，属于呢个最大嘅地狱。我只有得五百。苦毒无量啊！虽然外表咧在数目就五百，咁啊当然多过呢个十八嘅数目啦。论数目嚟讲，但系五百个苦难地狱咧，里边嗰啲苦具啊，所受嗰啲苦咧，就要比呢个十八地狱轻，因为十八层地狱最重嘅。咁由十八层大地狱。咁啊，再去一步咧，咁啊，等於話你十八層進步就壽命啦，可能就要經歷呢個五百嘅小地獄，裏邊嗰啲苦刑苦具咧，比起呢個十八大地獄咧略為咧輕啲。一次有八千年無量苦啊，仲有其他千百咁多其他嘅地獄啊！亦都是有无量的痛苦啊，等于话咧，佢里边嗰啲痛苦咧，所受嘅咧，比呢个五百地狱咧，又要略为咧系轻啲。个圣女又问大鬼王曰：我母死亡未久，不知云神当至何处？问呢个婆罗门女，又问呢个大鬼王。他说我母亲刚死，那么死了没多耐之喎，那么现在我既然知道啊这个地狱是这样的情况境界，我亦知得凡是生前如果啊做了这个恶事，死后冇人同他超度，自身在生就未有善业，咁啊，亦都系一样，都地狱。咁啊，而我亦知道呢个地狱有大地狱，有小地狱。咁啊，一切我都明白。咁啊，但我现今来呢个地方嘅目的呢，我因为念佛花定自在王如来咧，目的呢就系嚟揾我呢个母亲，睇一个堕响边一度。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母亲的生前常轻三宝啊，而且知见不正，咁啊说不定就会堕地狱，所以我咧就要嚟揾母亲，睇下佢堕在边一处， 因此而家我就问你鬼王啊，咁我个母亲死都冇几耐，咁啊而则啊，佢呢个魂神啊去咗边一步咧？系唔系真正啊堕响呢个地狱咧？所以我哋要问一问你，个鬼王问圣女娘啊，个菩萨之母在生系作何行业咧？咁啊，呢个鬼王就好似乜？呢个鬼王咧就似得啊，呢个监狱官。咁啊，呢个监狱里边咧，咁啊有啲咧系长期所谓服役无期徒刑嘅，当然佢个地方咧又唔同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嘅轻犯只系坐一个礼拜监或者一日两日好轻微嘅啫，当然佢所住个地方又唔同。咁我哋外人就當然係唔知道個東南西北啦，你就唯有問呢個監獄官啊，問呢個監獄嗰啲職員，你先至可以查出啦。你所要去探訪嘅親友喺邊度？同樣嘅道理。咁啊，現在咧，呢個聖女婆羅門女啊，佢想知道佢呢個母親死後墮於邊處，就問呢個鬼王。咁啊，鬼王就要问清楚呢个婆罗门女噃。佢话你个母亲在生啊，究竟系做边一种个行业啊？咁啊，我先就知道佢是轻罪，抑或系重罪啊？进一步就根据佢所犯呢个轻罪抑或重罪，我先就知道佢堕响边一处，系大地狱，就抑或小地狱，就抑或系中地狱？咁你都要答覆我清楚咧，我先至可以啊答覆你，睇过佢响边度，咁啊圣女答应，咁我冇邪见咧，边位三宝？咁呢两句话咧系认真系错嘅，就话我个母亲咧系邪之邪见，所以一盲引众盲，相继入深坑。当罪孽重啦，但系佢又唔信三宝啊，披风毁谤三宝。佢话切勿赞信嘅善又不敬喎，咁有阵时我劝佢，你唔好邪见啦，你唔好毁谤三宝啊，你要信三宝嘢生嘅正知正见啊。咁啊，在我劝佢之时，佢都点下头，都信一信啦。啊，但系冇几耐咧。一轉個身，佢又唔相信，佢又唔恭敬三寶啦。個死衰日子就未知生處，佢死咗雖然咧唔係幾耐，但係我就唔知道佢生到邊個地方。咁無獨問咗個菩薩之母姓氏何等啊？咁啊呢個鬼，咁啊知道佢呢個母親做啲乜嘢罪孽啦？咁啊但係地獄眾生就好多嘅喎。咁啊，原则啊，你呢个母亲系姓乜名乜嘅何方人士啊？就等于我哋嘅探监一样咧，有阵时咧同一个监狱里边，亦都好多囚犯，亦都有同名同姓嘅喎。咁你想啊探你嘅亲人咧，你都要问清楚啊。同样嘅道理啊。所以現在呢個目睹就問呢個婆羅門一個菩薩之母啊，佢尊稱呢個婆羅門為菩薩啦，因為佢孝心之故。佢話你個母親啊係姓乜乜啊？個姓女答曰：我父我母虛婆羅門種啊。佢話我個母親同埋我個父親都係婆羅門種。咁啊，婆羅門咧就印度啊四大家族之一。咁啊，最大嘅家族就系察利王种啊，第二大有权威嘅家族就系婆罗种，佢就专门咧管理呢个财政，即系做大生意咧，又或者做呢个传道师，都系呢个婆罗门种姓，嗰个富豪就斯罗善现啊。咁啊，印度話叫做斯羅，中國話叫做聖善啊，就説明佢呢個父親咧都係一個好人， 佢喜欢行善事啊，对三宝尊敬，对三宝咧虔诚，依法去修行啊，绝不妄人。因此咧，佢就善业。咁武号嘅越帝利，咁啊越帝利嘅意思咧，就系行啊呢个恶习嘅意思，就佢呢个母亲咧就唔尊重三宝，而且生呢个邪知邪见啊，有呢个坚强嘅恶习气，所以名为咧就系越帝利。咁无福合掌。个睇菩萨样啊！当时呢个无毒鬼王啊，就合起个手掌，好诚恳同菩萨讲，即系同婆罗门女，由呢个孝心之故啊，咁啊各花定自在王如来，称佢为佢嘅圣女。而现在呢个无毒鬼王咧，因为佢系鬼身啊嘛。佢现鬼身，所以对于呢个大孝之人咧，佢当个菩萨咁尊敬啊，所以尊称佢为菩萨。佢话愿圣者就却反本处啊！佢话我听咗你呢番说话之后，佢话我家老实同你讲啊，我希望你咧快啲快啲翻去你屋企，你唔好再响呢处。点解咧？他说你无知是忧益悲怨啊，他说你不需要过分的忧心，不需要过分的追忆，不需要过分的悲哀啊，不需要过分留恋在这个业海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月帝利罪女生天以来读经今生日啊，他说这个月帝利就是你的母亲罪女呢，就因为她生前不恭敬三宝，常生邪知邪见，有这个罪孽恶因，就堕于这个地狱，就为一个罪女呢。他说她早已经升天以来的经今生日啊，他说我呢观察你的母亲呢根本离开地狱，已经升到天上享福，前后有三人。咁啊，点解咧？佢生前做下咁大嘅罪孽，唔尊敬三宝，毁谤三宝，咁又邪知邪见，点解佢唔会堕于呢个地狱，反而升到天上享福啊？已经有三人咧，因为佢死咗冇几耐啊嘛，等我嘅三。日呢亦都是短短的时间升到天上，就云顺孝顺之子啊，即是听说他就成于他自己这个孝顺的子，其实呢婆罗门是个女子啊，他这个婆罗门女呢是他的女，此处所方立的子呢就虽然说这个婆罗门女即是他这个女是个女子身，但他所作所为啊，有那个大丈夫的气概，所以称为他的孝顺之子。不过为老切共修福啊，就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塔，就因为他这个孝女啊，咁啊为他，咁啊专一为他啊。咁啊，卖咗呢间屋，将嗰啲清净嘅资财，买种种嘅香花、铜翻宝盖、种种嘅饮食啊，咁啊收呢个福德，咁啊收啲乜嘢福德咧？佢就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，供养佛塔，供养佛寺。咁啊，以此嘅善因功德。就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，即是话咧，唔单话你个母亲得脱地狱噶，佢话应是无间罪人，此日悉得受乐啊，区同生啊。佢话是日啊，唔单你个母亲离地狱苦啊，所有同你母亲 所谓同皮同在一处所受呢个无间地狱嘅人啊，嗰一日都藉着你嘅慈心、善心，为你嘅母亲设供啊，布施国花，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嗰种功德啊，都沾光喎，同时咧都脱离地狱。升到呢个天上享福，受呢个天上嘅快乐，我话此人识得受乐，趋同生厄，个鬼王言不厄，就合掌而退。不婆罗门女沉而梦归，就悟此事矣啊！咁啊，婆罗门女既然听嗰啲无毒鬼王咁讲啦，叫佢快啲翻屋企。你无需要忧心啊！你个母亲已经升天，连同所有同时受无间地狱嘅罪人啊，佢亦都升到天上享福啊！当然就唔好忧心啦、啊，佢哋即刻咧，佢就回归啦，好似得化一场梦咁样。佢就悟此事，明白咗呢一件事情嘅始终来龙去脉。佢就便于国家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时，就立盟誓愿啦。咁啊，由于国家定自在王如来话俾佢听点样去修降，你然后先至得到啊，知得佢呢个母亲咧系升天，佢因此就响国家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时，佢就发愿：各位劝我尽美罗贴文，应有尽苦众生。广设方便，一时令解脱，不从今以后，直至未来劫数，凡系有呢个罪孽苦啊嘅众生，即系造恶业因堕于恶道嘅众生啦。佢话我用呢个种种嘅方便权巧嚟到翻到佢啊，令佢得到解脱。不拔高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，当今才守菩萨寺啊！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佛就同文殊师利菩萨讲：佢话呢个鬼王无毒，你估系边个啊？过去呢个无毒鬼王，佢话现今你所知嘅就系才守菩萨。咁啊，过去嘅婆罗门女。你是誰？就是現今的地藏菩薩、啊、他因中為婆羅門女以孝心之故救度他的母親，所以從今以後、啊、他要發願度眾生，要孝順一切眾生，願一切眾生離地獄苦，所以婆羅門女即是地藏菩薩。我們講到這處時間已到，香香香，扶於。